原装的干红葡萄酒，还有加赠的一箱的干白葡萄酒，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帽檐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6-58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 Jara。 前些天我在我的同事里做了个调查，结果表明有的人家里没有微波炉，有的人家里没有烤箱，也有的人家里呢没有电磁炉，可是没有人说自己家是没有冰箱的。那冰箱还是家庭用电的大户，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冰箱有什么节电窍门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私下做了一些功课，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冰箱的摆放位置会严重影响耗电量，如果放在被太阳直射或者离灶炉很近的地方，会加大冰箱的制冷负担。此外，冰箱的散热面应该也与墙壁保持至少5厘米，如果太近的话，会影响冰箱散热，进而会更加的耗电。那其次呢，要注意冰箱内外的温度，如果把还在冒热气的食物直接放进冰箱里，这样会增加运转负担，电量也增加，那是必须的。另外呢，也需要定期给冰箱做保养，最重要的项目就是除霜，当机霜面积超过6毫米，就要立刻除霜了，那否则就会导致冰箱温控不准，耗电量自然就上升。我还听到有一些家电专家建议说，在以上的基础之上，最好选购节能型冰箱，也能够帮助您节约不少电呢。其实说了这么多，如果我们有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次不要购买或者剩余太多的食物，也就不必要把冰箱当成储物柜。这么做不但节约了电能，还能经常吃到新鲜的食物。这样的新生活要不要试试呢？我是扎软，家住在海淀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的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区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到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玉 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小街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东五环的小交亭桥、远通桥南北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五方桥的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南三环的公益西桥的西向东方向，西五环的永隐桥的北向南方向，北五环的北苑西向这个东方向啊，北苑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上清桥东向西的方向，以上都是事故路段。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的小交亭桥、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五方桥的北向南方向，南三环的公益西桥的西向东方向，西五环的永隐桥的北向南方向，北五环的北苑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 各位好，各位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夏明。 你中暑了吧？ 没有，都是下午聊那话题聊的 啊， 说800万能买什么房子， 后来呢 一下把我聊上火了，发现没什么可买的。 哦，吓我一跳，我也没 齁了老远的， 发现都能买。哎 呀我这生气呀、啊 我决定先去周边探一探路 啊哈， 顺便看看，不玩为主，顺便看看这些房子怎么样。 可以， 行不行？ 好， 反正我也没有，我先替大家或者有的朋友们去看看。 是的是的，在祝大家周末愉快的同时呢，要跟大家说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个是呢，就是如果您现在比如说往东或者往北，反正这两个方向吧，因为我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哦， 天有点黑， 要下雨， 可能是要下雨、 哦、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往上述路段走的话，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对对对、 而且今天上午在交通广播直播的时候，我们朝阳的交通支队的民警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雨水比较大，尤其是到一些山区行车得安全、 哦、 当然今天我们的嘉宾可能也会聊到类似这样的话题、 嗯、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夜宿野生动物园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特别是第三时段，或者是您现在没事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车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有推送。 哎呦，看着我是先看到那个推送了、 嗯、哼， 哎呦，看着挺好玩的，整个设计的什么大动物小动物甚至小昆虫， 对，因为 在那里边全有， 专门让动物园里的专家带着一家子一家子一块儿去看看这些夜间的动物都是怎么生活的， 而且小孩子会特别喜欢， 一定很开心， 晚上住帐篷跟动物住一块儿。 我 的天， 我打算如果去的话带个罩子 干啥呀， 逮蝈蝈。但是呢为什么要跟大家提前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夜宿动物园真的是头一次啊，而且有专门的人去带着。 嗯， 然后再其次呢，我们限定的人数就30个人， 名额有限， 哎，就30个人 住不下啊， 而且价钱是非常公道的。 哦， 哎， 我看了一下，反正优惠了不少。 是的是的，管吃管住的、所以哈， 您先看看我们这个推荐，具体的内容我们会在第三节的时候细说。 对，详情关注我们第三时段啊。而且今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啊，我还挺担心，就是为今天的嘉宾担心的。 嗯， 因为北京周边的说是100多个景点还是多少个景点 是 都关了。 是因为为了安全嘛。 对啊， 嗯， 那他说什么呢？大周末的你都关了，你去哪玩呢？ 好，我们聊一下800万能买多少房子。 这个还是有搞头的。 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嘉宾，京郊从业20年的京郊王王海春。春哥，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了。 对， 今天你刚来的时候，胖儿不就说了吗？哎呀，好久没见了，忙什么呢？ 也没忙上，我就在京郊里，就是混就京郊嘛，就在京郊跑来跑去 玩呢。 就是说，虽然就是刚才说下雨这事儿，我觉得北京周边确实有不同的风景，但是危险是有啊。但是因为我好多朋友都在郊区，他们经常给我发出一些照片来，那都是平时好多年都看不见的，从山顶上的就终于形成瀑布了。 啊， 以前的话，咱们看那公园里的瀑布，大部分都是水拉上去的，很少有天然的。但是这两天真漂亮， 是， 风景也很好看，但确实是有一些塌方的地儿啊，还有一些路有些危险的地方。 对对对， 今儿。我觉得下午的时候也挺巧的，正好有一个，崇礼的万隆滑雪场的朋友来了，不，是，但是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的事儿，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只能是冬天出来，现在可以夏天出来了。然后他们的当时那个他们那个老板的话回来以后说，哎呦，我来了北京以后发现我受不了，真受不了， 太热。 今天这天儿，你说我没说吗？这几天那雨算是白下了。你说一直下，按理说应该下两天应该凉快了吧？ 没有，就是湿热， 湿热还是热。所以说呢，他说我从崇礼那边开过来，那边真是很凉快。今天咱们说啊，就稍微远一点，环北京周边， 可以， 环北京周边， 对对对， 像崇礼这地儿就真是特别适合夏天避暑。而且的话，如果你要咱们都知道，像万隆滑雪场啊，或者密云顶什么，一到了冬天，一房难求，而且价格极高。现在不是，正好相反，他那儿其实很凉快，但是大家不习惯夏天去。其实你要夏天去，超值，景色也很好看。 是，你看，昨天晚上我几个朋友，然后一块儿我们撸串的就跟我说，说那个我们马上回家就得开始打包弄行李。哟，我说你下了班就直接奔崇礼那边。哇，我说 对、啊、 那在那边，因为那边不是有那个草原音乐节嘛，就去那边，然后不光带帐篷，然后还带了很多的吃的呀什么这些。哇、哦、就下班就出发了。 对，3小时就到，全程高速，很方便。 羡慕的不行。哎，真的，因为第一就是凉快 啊， 第二你讲那多 happy 的一个地儿 啊，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哎，我说你们在那边露营啊，搭帐篷玩睡觉的话，会不会帐篷搭得特别好，一会儿就从帐篷窗户里伸出一只手，哎，怎么没信号呢？信号呢？ 我还以为是被冲走了呢。 不会不会 啊，哎，最近从昨天节目开始啊，这个我哥就有点就是躁动， 他本来想露营去了， 就想玩， 就是很多的嘉宾 就想出去， 都讲了，比如说国内的、周边的，包括那个世界的，哎，真是有点受不了。 而且这个时间，周围的很多朋友啊，都得着空，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好，带着家人，趁着这个暑期，可能不光是周末了，他可能5-6天的时间，擦就出去了。 对呀、啊， 对， 您看。啊，我们不说是谁啊，比如说有人今天就携家眷已经 上船了， 游轮了， 泰坦尼克号。 哎，然后下周有人就随团人家去俄罗斯了， 你看看， 因为世界杯刚一结束嘛，据说这次世界杯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去俄罗斯旅游又看球，超过300万人。 对， 哦，那真是太厉害了。 对， 然后最后就剩我们俩留守。 反正您就最近听节目啊，一直是谁就没出去。 是的， 这叫爱岗敬业。 是的， 哎， 来吧，正好今天春哥在了，环北京找凉快地方给咱推荐推荐。 行嘞，行嘞， 反正咱们也挠挠心。 好，只能挠了啊，挠墙也行。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问春哥的，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那咱先从哪儿说？还是先从北边呗，从崇礼开始呗。 对，找凉快地儿说。 反正我觉得崇礼确实是不错 啊， 而且的话，那边现在， 包括那边现在的你说所谓的房，现在崇礼的房地产都炒起来了，而且现在我最早的时候我99年就去过那个地儿，基本上最高的层没有超过2层的，除了一个招待所什么的 全是别墅 那时候很真是就普通的砖瓦房，稍微离县城远一点甚至就是土坯房。这两年我觉得包括咱们冬奥会确实是对崇礼有一个极大极大的发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包括最早我们走的时候也没高速，直接就是走国道过去的时候， 好，山 但凡又是最早的时候崇礼的那边的滑雪场，应该说是那个喜鹊梁或者那几个滑雪场的话，崇礼那滑雪场塞北滑雪场什么之类的，我们开车甚至一天得开8个小时才能到。 嚯！ 啊，但是那时候就是学滑雪，应该是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也算是比较热门的一个阶段。然后那边的我觉得景区就是沿途，其实从北京出发一串都可以。例如先出去的话，应该是先到怀来那附近。怀来的话，官厅水库那边天漠啊，最号称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漠。然后在鸡鸣驿，然后到宣化古城。其实宣化古城大家往往穿城而过，就从那高速直接过去了。但是如果要去玩的话，有意识的话，如果带孩子可以领略一下宣化古城，有很多，其实有很多上千年的历史，里头有些古那个古钟楼啊、古楼啊，都还是挺好看的。然后从那儿，然后再奔崇礼去。如果要是现在崇礼，可能大家说没有滑雪，确实是没有滑雪。但是现在崇礼本身好多酒店也有温泉了，而且的话，那边的话就是山上的一些。像万隆或者蜜苑云顶都特意设置了很多跟亲子相关的一些活动，如果喜欢刺激的年轻人，甚至有好多那种高山的那种，就是那个自行车的那种，越野自行车的那种山地自行车也特别的刺激。而且这时候呢，我觉得坐索道上到山顶，甚至山顶上他们还修了游乐园，我觉得特别适合家庭带着孩子里边去转转去。 嗯， 甚至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是。当然了，就是草原天路可能稍微堵点，你就这条线上，反正这一条线 赶平时去， 如果能平时去最好，因为现在孩子都能放假了，你平时其实就家长请两天假，最好的话就是周日走，你还能对， 特别好， 周日走周一， 价格也跟周末不一样， 能差好多，能差很多。而且的话没什么，就现在的话像这些雪场的一些酒店什么之类的，2-3千到现在可能就几百块钱，还给你含了早餐，还能给你含了正餐，还给你含了娱乐，恨不得我觉得一算起来房就白给了。 哦， 真的真是确实如此，现在的话有很多酒店都会做。 你说我们俩心里这个脑啊 所以说反季节旅游真是挺好的、 uh-huh. 啊！像北京的话，这么热，到那儿去绝对凉快。 是， 而且那个像崇礼那边的话，我觉得山上有好多的各种各样像扎俩烤的口蘑什么的，你要是认识的话， uh-huh. 你可以去 摘点， 对，摘一点。那时候野生蘑菇可多了，你要不认识，你可以买当地人的也行。 不、uh-huh. 是那边好像还有从那个内蒙过来的土豆。 土豆也有，其实也不一定说内蒙啊，包括坝上的土豆都特别好吃， 对对对对， 特别好吃。 沙的 啊，对，真是沙的。那就坝上的话，有好多地儿，你要应该这季节可能得稍微再晚点吧。反正但是你现在应该能看到土豆花儿，可能好多人都没见过啊。 没见过。 带孩子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一片一片的土豆花儿，也挺好的。然后呢，就稍微再晚一点，应该土豆花应该差不多吧。然后反正这季节要再晚一点，可能8月份。就应该能收获土豆了， 嗯 啊，甚至有的地儿他能组织孩子们就自己去挖土豆，真是黑土地，你一敲下去贼黑贼黑的，而且那土豆都特别大，回来吃倍儿好吃都 是 啊，就这，我觉得往崇礼就是往那边走，就直接就往这就等于奔了坝上，就是北京的正北方向了。那反正白桦林啊，什么闪电湖啊，这都传统北京度假的一个旅游项目， 嗯、是的，是的， 真当成后花园了快，快 啊，那边真的特别凉快、嗯，因为我们同事就是张家口的。因为他们家盖的那个3层的小别墅，然后就说第一家里没有空调，最多就有个小电扇，然后说比如说最热的时候就不要在3楼待着了，在1楼或者2楼哇、哦、特凉快，尤其晚上还得盖个小被子， 没错， 哎，就说就那种避暑的感觉可舒服了，小窗户一开，哦、小风嗖嗖的。 对，我觉得其实北京啊，就是热，我觉得还好一点，最怕的就是有桑拿天，桑拿的这种感觉。 但是入伏了以后，桑拿天至少持续40天。 啊、对，但是你在崇礼几乎是感受不到这种的，那可能晒就太阳直晒，你可能觉得热，但凡有个树荫，有个屋里一进去，就立刻就会觉得凉快。 嗯 嗯，那崇礼那边刚刚您说了住也可以，那玩的话是有什么？必去的一些景区吗？还是 我 就背一帐篷，走哪儿扎哪儿。 背帐篷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啊，但是的话你得挑环境，尤其是像在多雨季节你可能特别特别注意，因为我就知道那边像那就不算是城里了，就是赤城那方向，但是都是往那方向往北走，像老掌沟特别有名的一个越野和露营的那么一个基地、啊，然后但是它就是在一个山谷里头，两边溪水什么都很好，就是你朝水是，就露营一般都会挨着水源，你得取水方便啊，但是这种时候如果是真是赶上这种雨季特别大的时候 涨水、 啊、对对，你就稍微避免一下，可能稍微找一个远一点地儿、啊、但是像老掌沟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越野露营的一个基地了， 那您要有皮划艇也带上，说不定还能激流勇进一下是吧， 大别呀、啊、太危险了，你晚上睡特踏实，等一睁眼 哎 怎么 飘回北京了 现在皮划艇啊就北京郊区也有玩的，但是现在最流行的是玩桨板、嗯， 什么意思？ 就也是一种那个，就是在水上的运动，一个就是你站在上头， 像那种山板是吗？ 有点像，就是那站在上头，然后拿 还是那个竹筏子的那种。 竹筏子那不太俗吗？就是二十块钱一个，那个这个贵了去了。就是这个桨板的话，像在石渡那方向，就是野三坡那方向，有好多人在玩，包括在南边有一些湖啊、河啊什么的，就是最近这两年流行的。就是玩桨板去，人家都、嗯、自己带桨板，可大了，得专门 对特大 着那个、嗯，特漂亮。 也是有个桨，就你站在上面滑。 对，就是站着那种、哎、啊，那种桨板，这就挺不错的。 就跟哥你见过的那个是一样啊、哦，只不过你、那个、 只不过点那板高级了， 哎，板特别高级， 那个绝对两块，绝对两块， 那是随时准备掉下去那是。 像咱们肯定是随时掉，再爬上去吧，没问题。 行嘞，这是崇礼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咱们说的是直接奔北了， 奔北，嗯，从西北上上。 其实要是时间富裕的话，接着再往北走也挺好的。 嗯，就看你多长时间了。那你要说的话，甚至可以什么泰晤士旗啊，什么奔那个，包括赤峰那边啊。我觉得都可以，甚至兜一圈，就是例如就是北京的草原啊，一说草原基本上是说仨、嗯、一个就是从京承高速上去的这个 奔承德了， 就是承德的那个木兰围场，一个是从怀柔就是走那个110国道， 就是从燕西湖那儿一直往北， 对，那就是封顶坝上，就是大滩一说那个，然后再有就是那个咱们刚才说京藏高速，什么那个固原啊，包括这个张北草原啊，就基本上这是一圈，其实上面都是连着的，而且现在不是哎修通了吗？好像就最近通了，这大七环，嗯，好像如果得修通大七环，这圈就都串过来了。 原来 最近 北边的早就通了，最后通的是南边， 对， 就是、 东 南角那一块， 对，东南角， 对， 现 在已经全通了 啊、嗯。我觉得所以说要如果要愿意的话，沿着这圈走一圈， 绕着七环走挺好哈、 啊。对啊， 不下去 啊，这歌也好唱了，不是六五环六环七环的数。 好，听众朋友志刚他说，哎，问一下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吗？有啊，我们的视频小哥呀编辑一直在忙着推拉摇移啊， 对， 我们视频直播是正常的啊。 是的是的啊，几种方式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手机上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找到我们就可以了，或者在您的电脑上边直接输入北京广播网，有那个视频直播的页面也可以看着我们。 是的、 啊， 而且有另外的很多朋友都在啊点说那个你们说的八月份的那个夜宿野生动物园怎么报名啊？ 嗯， 它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呀？一共有多少？是这样，就是第一啊，具体的内容您最好要听我们今天第三节的直播，因为他们的领导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再其次呢，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会在8月4号到5号这两天的时间，限定的是30组家庭。啊，然后这个价格呢，会，反正至少应该是腰斩的价格吧。 哦， 然后在那儿夜宿，哎，反正应该是一个挺有意思。嗯，如果要是您说，哎，我想了解一下，您就关注一下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郭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这到了周末了，可能大家伙都想出去，不知道周末这天气怎么样啊？ 嗯，周末两天的天气是这样的，这个天双休日啊是这么两个主要的特点，一个就是这个阵性降雨多发，第二个呢就是气温比较高，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这个双休日两天这个降雨啊，目前咱们预报的是周六周日。这两个白天都是西部和北部有雷阵雨，这个呢和今天的情况差不多，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的可能性不大，这是这两个白天。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周六的夜间，也就是明天晚上，这个会有全市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虽然总体雨量看来呢是不太大，但是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在气温方面的话，周六周日的这个最高气温呢都是预报了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分别是26度和25度，这个天气是闷热的。针对双休日的天气呢，公众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山区以及浅山区发生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比较高。今天上午呢已经继续发布了一个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这个请大家不要到山区河道等这样的这个危险区域活动。另外的话就是闷热天气里呢要这个特别注意这个预防中暑情况的发生。那么这是个双休日的天气。那么目前呢是咱们在这个怀柔和昌平以及顺义交界的地方，还有这个朝阳，出现了这个弱的这个降雨回波。不过呢这个回波呢一来呢不可能有大雨和急雨出现，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平原地区还有城区的大部分地区呢不会出现降雨，这样的话就是大部分地区是不会受到这个就是晚高峰期间是不会受到影响的。这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北京的天气。 嗯， 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未来三天比较突出的这个就是一个强降雨和高温这两个问题。强降雨的区域的话，主要是有三个，一个呢就是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和这个东北地区。这些地区的这个降雨呢是21日，这个降雨范围比较广，这个强度比较强。这是第一个区域。第二个区域呢就是21号到23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这个大到暴雨，对交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也是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第三个区域呢，就是云南的东南部到广西沿海以及海南，这些地区呢可能会出现持续的强降雨，而且呢影响时间比较长，预计呢可能要影响到25号前后。这样的话，就是提醒前往这个华南南部和云南的这些游客啊。这个注意这个强降雨的一个不利影响。在高温天气方面呢，就是明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是大范围的这个高温呢会依然的持续，自这个华北的中部到华南北部以及这个四川盆地，陕西关中等地的这个最高气温是在35度以上，这个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关中，河南北部的这个气温呢是在38度以上，局地呢会超过40度，尤其是这个重庆。 重庆这个不仅这个最高气温在40度左右，而且呢晚上的最低气温也在30度以上，这个天气呢是异常的炎热，很容易引起中暑，这一点呢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总的来讲的这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老师。看来就是哪儿都是比较高温啊，而且呢降雨比较频繁。当然了，也有凉快的地儿啊。您一会儿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就带着大家伙找个凉快的地儿，还没雨的地儿，一块儿去避避暑。也谢谢郭老师，也祝您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这一时段的路面上的情况，我们要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的南北双方向，西四环的四海桥到定慧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五环的永隐桥到武警桥、衙门口桥区北向南，以上路段车流是相对集中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回来，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去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这个京郊王海春哥，欢迎海春哥。 好，大家好。 嗯， 当然了，有很多听众朋友都问了不同的问题，在问我们的春哥或者是老铁啊。那我们这样，以问题为导向， 好， 然后正好给大家回答的同时，不就把那边可以去的地方都说了吗？ 哎 哎。相比之下，环北京的这一圈，比如说无论是近郊或者说再远一点的啊，进入到京津冀了， 嗯， 那其实最凉快的可能还是北边吧。 其实主要看海拔， 哦，那 海拔肯定越高 还好吧。 西边那就是灵山那一带， 对对对对对。 如果往北，其实就是像喇叭沟门 啊， 如果要向东，那就是雾灵山、兴隆那一带，相对来说都会凉快，就是相对。 他们说，比如说到了北戴河那边，现在晚上也挺凉快的。 北戴河也没问题啊，就所以靠山靠水，它就会凉快。 哦， 如果要找到在湖边上也还行，其实。 好的，好的，好的，来吧，那咱们就来看问题，先来看看这位朋友吧。这位的名字叫紧箍咒，嗯，看来到周末的时候就已经松绑了。他说周日去窦店办事儿，顺便打算溜达一下，问一下老铁推荐一个周末房山适合小两口玩山玩水的地方，当天往返不住宿。 如果是房山的话，我觉得玩的东西都挺多的，就看怎么算啊，就看你喜欢。例如有一种像避暑的，因为房山号称什么，就北京就是溶洞最多的，号称叫千洞之区，真是有千个洞，不只是那几个开放的洞，所以而但凡的洞里头都极其的凉快。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例如叫房山的话，那个仙栖洞、石花洞、银湖洞，就是这些洞都可以。如果您当然了，您要有装备，您说我技术好，还有很多的野洞，例如什么蝙蝠洞啊、老道洞啊，也都很漂亮。但是那个绝对是一定得有一定的专业的知识，或者有专业的人陪你进，就是这种很凉快，特别的凉快，这洞里头。再有的话，有一些就是在这两条房山里边还有两条河，我觉得也特别的好，因为就咱为了避暑嘛，一个是最有名的永定河，就是拒马河，拒马河这条线，然后就十渡这条线嘛，然后有大量的水上的娱乐项目，就是类似于漂流啊，什么筏子之类的 啊，泼水 打水仗，反正这种是特别特别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像北边，就是108国道进去那条河叫大清河，那里头也挺漂亮的。然后而且呢，那边像那个里头有什么龙神庙，还有铁瓦寺，包括像那个煤油工厂，就没有新中国诞生地那个唐上村，这条线路也都很漂亮。就是我觉得换房山这两条路都可以。如果您说寻求刺激，就是我开车的那种，然后这两边呢，就是从这两条路之间都有很多穿山的路，例如特别有名的像红井路，还有奔普洼的那条路，那叫宝来路吧，都是盘山转来转去，到了山顶上都特别漂亮。如果您还是特别更有那种刺激的那种， 我的天，怎么都玩不够啊！ 房山的话，还有专门那种号称那个天下第一坡的地儿。但是那个得非常非常专业的车了，就是咱正常的车您肯定上不去了。 是， 而且那个山顶上，如果你要现在去的话，盘山它是有几种路啊，就是那种山谷里头那种大坡，那是必须得是人家专业的车，咱的车上不去。但是它旁边那个山也有一些村里的那种山路，也特别陡啊，但是咱们的车能开的，能开到最山顶上，它有一片专门的露营的基地。 哎呦， 这不像别地儿，别人露营就是那大草坪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能有虫子什么的。他那个不是，山顶上他给你那弄的大圆盘，就是木头给你搭的很平，一个盘子，每个人你自己有一个圆圈，特别凉快，观星极好。哎，你要愿意的话也可以。我觉得这几条啊，我说的都是房山这条线，都可以去看看去。 车不行也上得去，是这意思吗？ 就是你如果要是走那低坡，咱自己车就别考虑，肯定没戏。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想山上找个地儿凉快露营，我想走那盘山道，你也挺刺激的 啊， 完全可以自己的车可以。 嗯， 但是我觉得生手就算了， 对， 一定得。 哎，真的，你玩过沙子吗？ 玩过呀， 我开车玩，不是你。 哦，开车玩？ 你以为呢？ 我坐过，别人开。 哎，就是我当初跟他们一块儿去玩沙子，真的太刺激了，真的太刺激。就你比如说。啊，你开什么霸道啊？你开一个凯宴不行啊！你几驱都没戏，必须得开人家那个。 是， 人家那车很专业。然后玩沙子，然后一问你是头一次玩吗？是，好，教练先带着你走。 哦， 就所谓教练带你走，就是来用我这车啊，教练带着你，先教你基本功。 嗯， 就基本功就叫涮锅。 哦， 先涮锅，那意思就是他说了，不能踩刹车，你一直得给油。 嗯， 好，往上，你不能说，哎呦呦，不行，上不去，太害怕了。你一收油，车就翻。 哦， 所以先涮锅就是，轰油不行了，好，平着走，还得一直给油。 是， 然后再往上，这就叫涮锅。 哦， 会涮锅了再冲。 哦， 我会涮锅了，然后再往上走，到顶上更可怕，因为到那顶上了，你想到顶上你还给油呢，这边都这样就翻下去了，你就得骑着这个坡，好，接着走。真的特别可怕 哦！ 哎， 沿锅溜，这是吧？ 沿锅边溜，哎，真的 哦， 好有意思。 嗯，好，新说了，老听咱们节目推荐亲子游的线路啊，有没有适合情侣的京郊路线呢？ 我觉得你要说适合情侣，那就是说你要是想干嘛，例如、 不知道想干嘛，不好说。 以前啊，像我，例如去那个。 我当时最早的时候，好多郊区的，我觉得什么样的最浪漫呀？ 嗯， 就是临湖的湖景酒店都比较浪漫，我觉得适合带你的小女生去。再有一种就是有泳池的，尤其是那些露天泳池的。北京郊区有很多那种酒店，我觉得也挺适合的。 嗯，尤其这种天儿，真的往池子里一泡，哪儿也不去了。 哎，对， 多凉快 啊！例如像古北水镇里头有好几家民宿，它有什么书舍什么里边都有一些那个自己的非常漂亮的一些露天的这种游泳池。 嗯， 我觉得就特别的适合。然后再有还有那种，例如我想观星的，我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那个专门天下第一破 那 地儿，然后去露营去。啊、哦，以前海坨山最多，但是现在海坨山可能不流雪了。但是现在这种像他这是正规的，我觉得这种也行，带着咱们，我觉得那种感觉会比较浪漫一些。 申哥是老司机呀、啊，这些地儿都挺好的哎，听得我都心动了。你真是， 你不问哥。哥去了多少个看星星的 这挑拨啊，这我希望我媳妇儿没听、啊 哎、那个嫂子出差了 啊，真是 哎呀，这些都不错啊。 嗯， 这个再来看一下哦，这是老西寒说了，说春哥好啊，八月初自驾先去太原，然后再去内蒙的草原支支招呗。 这都得反正挺远的啊，那我觉得反正太原呢可能就奔山西那一带呗，山西那一带我觉得可以转完、嗯、然后从内蒙应该是从大同那边进内蒙吧，然后再奔赤城，或者再奔那个乌兰布统，然后再从那个承德这边回来，反正这一圈等于是从西基本上就是正西奔西，从西南到西北，然后绕了一半圈，多半圈北京了算是、 嗯、 我觉得行，但是看他时间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一圈有点远吧， 至少一周起、 那我觉得行，那还可以，要不然就有点累，反正 要不天天都在路上、 嗯、对，以前我说过一个行程，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两三天的周末的往西走的，就是最短的绕北京的话，其实就是从例如京藏高速上去， 嗯， 然后奔怀来，从怀来那个走宣大高速奔禹县，然后禹县那边我觉得也挺好，一个是你看能现在一年四季都能看大蜀花啊，玉皇阁古那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后再有采访的一块有一个空中草原，也非常凉快，那块的鲜花野花这季节也是最好的，然后从空中草原再往下就奔那个来源那边，就是那个白石山，白石山的景色也不错，从白石山再兜回从那个京港澳高速回北京，这样也是一个小的一个从西南到西北的这一圈，你看正反都能走啊，这两面、嗯、我觉得这种行程就相对来说两三天就能回来，甚至两天就住一晚上甚至都能回来啊，我觉得这就挺舒服的。像咱们那位朋友可能就时间上比较富裕， 对 啊，现在可以 喜欢吃面食，先去太原吃点东西， 嗯， 再奔内蒙吃点肉， 对， 哎，最后喝点酒正好回来。 对，反正太原那边景区那就太多了，主要是历史的一些东西吧， 对， 大家都看山西都是看历史去了， 对 啊，那边我觉得都像那边那个山西的话，太原乔家院， 嗯 啊、还有那个那什么词来着，晋祠， 嗯， 我觉得都是应该比较好的，都应该去看看的。 嗯，好啊，这个咱这样先进两条广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嚯，刚刚你们猜老西寒就是太原内蒙那一圈一周哈、 嗯嗯、 人家说半个月的时间， 哦，那行了，那可以慢慢玩了， 那特别深度的玩了。 对对对，我觉得那边像山西那边好多名人故居，阎锡山什么的那些，我觉得都可以转。 对对对， 好多小寺庙不名，就是名气不大，但是实际上里屋壁画啊，或者说一些建筑格局都特别的有值得去看看的。 而且那边好吃的也真多，如果您真的是喜欢面食啊，在那边我觉得每天不重样，您估计吃七天都吃不着重样的面食。 是， 对， 哦呦，那是真好吃。 据说就是因为村跟村嘛， 嗯， 每个村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对， 是，我就很羡慕这种朋友。我觉得将来我如果稍微的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要带孩子也是，就带，我觉得任何一地儿啊，都每个省甚至都半个月一个月都慢慢转，才真正叫旅游呢。 是 是 是, 是， 嗯，也要感谢荣啊，他说那个老西韩啊，你去湖口吧，啊，又凉快又刺激，记得从陕西方向走，然后看山西， 嗯 啊，好，这个安菲尔德也说了，说古北水镇有没有带私人泳池的酒店民宿呢？ 有，但是价格比较贵。 没事，最近可能是挣钱了，因为你说这个最近累批了。哎，可能是刚刚这个付出了很多的劳动，挣了不少的钱，腰包很鼓。 嗯，我记得他那里头有一个叫八旗的吧，然后他那个是平房那小四合院的格局，然后都带一小温泉池，自己家里的你可以去泡。但是如果您是周末，我建议半个月以上提前一定啊，要不然你可能订不上。 对， 嗯， 我原来我去的时候，就一进门的左手边的那些山上，正在盖一个整个的一个说叫别墅群，其中呢会有很多的别墅是拿出来做民宿的，不知道那个盖好了没有。就是我去的时候基本上盖好了，甚至灯光都有了，但是现在有没有正式开放还不太了解 啊。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您说的哪个，但是反正里边现在民宿啊得有一二十家 啊， 特别多啊，但是都不好定。 嗯， 哦，竞争这么激烈呢？ 都是他们其实自己的，但 是 不同的风格， 哦，明白， 啊，就每个房间的格局啊，建筑啊，设计啊，都不太一样。 好吧，好吧，好吧， 嗯，这个静候等待说了，刚才看星星的地方是哪儿来着？北京野生动物园 啊，这是其中一个啊， 还有哪儿来着？ 啊，刚才我还说了一个，就是那个大家可以查一下天下第一坡。应该是房山的叫乔建峰吧，那个 就是地上都圈好了， 对， 它 这对它是木材给的拼的一个小圆的一个板 平台， 就是，很平台，很漂亮，而且是在山顶上，旁边还种着松树，非常漂亮，那边很舒服，绝对凉快。 哎，真的，它真敢叫，居然敢叫天下第一坡。 你如果开一次你就能感觉出来了。 哦，那好吧。 那坡度还真是你就看不见，就是你车头你看不见，就直接下去了，恨不得。 哦，天哪。 看不见地。 那我还是走上去吧。 人家名字起的也厉害。 对啊。 乔峰，对不对 啊，叫乔 建峰吧，应该是。 哦，乔建峰。 嘿，你怎么听的？ 乔峰的地 啊。来，再看包子的问题。他说春哥能介绍一下丰宁吗？我打算下周去。 枫宁坝上我觉得是北京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去玩的地儿， 老景点了。 对，老景点。现在呢怀柔的京嘉路，就刚才说幺幺国道修的也非常的痛快，然后直接上大滩的话，我就是住的这两年又新开了好多的酒店，例如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最新的，有一个类似于帐篷似的吧，就是那酒店都很就很怪异，但是很舒服很浪漫那种感觉，哎，适合带情侣啊。然后另外的话它那边还有好多就是常规的有些什么像一节或者什么的，有些快捷酒店就是从二三百到一两千的都很普遍。 嗯， 然后如果要说景区的话，刚才说了像闪电湖啊或白桦林啊，那都是就是反正一直都说去的。但是我是认为例如这几天下雨，你往山上走不用去景区，但凡是往山坡上有树林的地儿都非常漂亮，一下完雨那草我觉得一两天就能长得很高很高，而且现在的野花是最漂亮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没问题。开车的话可能四个小时左右差不多，看你开车速度啊，四五小时吧， 嗯， 就能到。 嗯， 周末两天完全够。 嗯，好，这个也特别感谢很多朋友也给我们推荐，就是自己去觉得不错的地儿。漫步的壁虎就说了，乐亭的月陀岛我一个月去了两趟，就在岛上住，不错，挺凉快的，住那小木屋还可以带上路亚抽几根。 嗯，我觉得那叫号称叫乐亭三岛。 对 啊，月陀岛、菩提岛还有金沙岛， 然后金那个月陀岛的它那个住宿是最有特点的，号称叫马尔代夫的那种概念，水上那种小人物。 对。对对， 然后菩提岛呢，就是主要是观鸟，好多人专门去那观鸟去， 拍照的。 对对，看鸟的特别多。如果那个，反正前几年的月陀岛的住宿呢，可能稍微有一点像，就例如蚊子多。 嗯。 然后，但是前两年呢，重新都装修了一个，据说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还真没去过的装修后。 嗯，我也是，就看过照片，看着挺漂亮的，还以为是在国外呢，真的。就是 确实是 整个屋子就染的五颜六色的，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而且应可能是刚刷的漆吧，显得特别的亮堂。 哎，但是那能下水吗？ 你往下跳是吗？ 你想跟马尔代夫似的吗？ 你敢跳你就跳。 不耐水的话就是 哦，还是有差距的哈。 对，跟马尔代夫有差距的。 哦，明白了。 安说了，说周末想带父母去周边转一转，但是父母年纪比较大了，腿脚不好，有轮椅合适去的地儿吗？ 轮椅 要推轮椅 就别爬山。 哎， 那只能是往南走，例如刚才说的野生动物园， 可以 啊，可以去转转。还有像那个，就是我觉得平原地带的一些景区吧，还有像那个寒石桥湿地什么之类的， 啊， 也是免费的，然后带着孩子们去转转， 就是顺义的那个， 对，顺义的那个啊，这种是可以的。但是往北只要进山，可能大部分地儿都悬。 对，而且现在就先别往北了，对吧？您就比如说去南海子公园。 嗯， 对， 可以， 对吧？你就推溜溜的溜着，对对对，去那边转着挺大的，你推一圈后累的， 空气也好。 其实北京现在啊，就是大力的发展好多的小的郊野公园，都其实不错，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不习惯于去这种免费的这种公园，其实都很漂亮， 很好， 不错， 真的很好啊。这个黑牛宝贝儿也说了，说有没有适合带孩子和小狗去的地方呢？ 如果说带宠物的话，反正有一个问题，就是正规的酒店可能一般都不行，能达到三四星以上的酒店基本上都不可以。 嗯， 但是呢，大部分的现在北京最流行什么呀？民宿的地儿，我觉得基本上都能是大部分地儿啊，都能带宠物。 嗯， 啊，但是你也最好提前问一下。 对对对。 然后房山、门头沟、延庆什么这一带，包括密云怀游，我觉得北京现在得有200家以上的特色民宿。 嗯 啊，我觉得这光这个就能单独说一期都 对 都不止。 对 啊，都还是不错的。 而且真的就像哥你开始说的，奔北走，去草原上，哎呦，不知道您家狗多大啊，要是那狗到了草原上，它都没看过这么开阔的地儿，你知道吗？一看都疯了，走走走，跑的来回跑，你就没见过那么高兴的狗。 是， 天哪，那容易走失散了，我跟你说， 有可能， 对吧？ 有可能， 是太大了， 对，但是还好，因为你想，方圆这么大的地儿，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动物，你把它啪往那一放，它就围着你，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跑，一直跑，特别开心，而且那边的话，有一些好的酒店是不能带宠物的，但是稍微比如说像快捷酒店。哎，您家的狗狗要不大啊，您跟他说一下，可以商量着进。但是大狗的话，您就住那边的农家院，特便宜。 对，对，农家院很便宜， 很多农家院自己就养狗。 对，而且现在农家院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真是也比较干净，而且服务什么的也其实也还可以。 是的，是的。 好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比如说像陈佳丽呀，像曹凯呀，包括很多的朋友都问了不同的问题，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这节先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在下一节主说的就是 夜探北京野生动物。 好兴奋， 哎呀！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啊、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佳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这天儿越来越暗了啊、嗯！接下来咱们要说说 你特感兴趣、觉得特刺激的事儿。 哎，难道你不感兴？也是，你去过了。 对，都我断后，但是我白天去过，哦、晚上还真没去过呢。 晚，哎，也是哈。 啊，狮虎山我没有晚上去过。那恐龙乐园我也没有晚上去过、 啊、对对对对对、 小火车倒是我坐了 啊， 这个咱们这个夜探的行程里边也有， 是的是的， 但是里边还有什么手工制作，包括看那个昆虫 啊， 我也没看， 是的是的， 我净捡鸡蛋了。 好吧，你都是属于农活系列的、啊、 哎，是是是。 不过在此呢，再次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一直在跟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合作做这个世界杯的萌预测的活动，然后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希望做这么一个活动。好了，现在这个活动基本成型了，大约是在8月4号到5号的这个时间，其中跨一个晚上，这个晚上呢我们就要夜宿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对， 这也是跟人说了半天，人家最后才说行吧， 就是考虑了半天，到底是放在猛兽区里边 啊， 还是放在一个更安全的？ 放心吧，放哪儿都是安全的。 我们其实是建议放在猛兽区里边， 是的，是的。 但是为了安全着想，还是放在了一个非常舒服，晚上应该是有空调的， 是 对吧？但是是在空调的这个屋子里边， 环境下 搭帐篷， 哎，搭帐篷， 哎 哎。所以呢，再次说啊，我们今天这节要跟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说。啊，我们刚才又专门跟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啊副总啊杜春华啊杜总又一块商量了，最后我们定的呢就是15组家庭， 对， 15组家庭， 嗯， 组啊， 哎，是组， 我们不支持小朋友单飞哦。 哎，好，那就是一组家庭可以有6个孩子，是这意思？ 这也没问题，对吧？ 如果你特别希望陪伴这么多孩子的话，我们也欢迎 啊。反正就是15组家庭， 哎 啊，先到先得吧。因为但凡超过了这个组数的话，我相信大兴野生动物园也会觉得相对压力比较大。 是这样的啊，这个夜宿活动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我们推出的一个科普活动。在这个暑假里呢，尤其是大人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时候，利用一个周末，他可以从吃住行，然后包括孩子的学习，你都可以跟他在一起。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动物园是一种陪伴的关系，当你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动物园一直在陪伴着你，所以这2天的时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且就是大家白天去过，我估计像野生动物园也好啊，包括其他的动物园，但是晚上去过的少。 对，是， 就是因为白天啊，你看到的人比看到的动物多。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有那样的，就是孩子有在类似这样地方过夜的活动，但是父母就不参与了，然后专门有这个老师带着他们，但是他们去那地儿相对封闭，比如类似于叫 海洋馆 啊， 是 仅仅是在这个馆里头带孩子们，然后最后在海洋馆里住，然后双方的父母跟孩子们挥泪告别之后，然后组团一块去看夜场电影啊，或者什么早上起来再接孩子。但是跟咱们在动物园里头的这个，而且这么大的面积， 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而且刚才呢，就是杜总没来之前，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安排，从第一天的下午3点左右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真的每个时候的活动安排的都非常的丰富。 对，所以我们就特别控制了一下家庭的人数，这样我们在30个人以内呢，能够把大家照顾的都非常好。 就是其实是我们有15组小家庭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是的， 一块儿来逛一逛不一样的动物园。 对 啊，原来可能您没见过的，好多朋友都说了怎么报名，我要报名，哪天时间是什么。这样我先跟您说一下基本信息啊，我们的时间初步是定在8月4号到5号这2天的时间。四号的晚上我们就夜宿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了。 对， 但是夜宿的环境还是可以的，不是露天的、 对对对， 是有空调的。 这个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今天的推送，应该是微信推送 大搜索里的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然后呢，如果您想报名的话，直接滑到最底下，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阅读原文，直接点那个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反正就是15组啊，先到先得。而且呢，里边也会有一些行程的设计，我们大致通过文字和一些图片也大致跟您说了。当然一会儿我们还会接着再聊。 当然了，我们也说了，就是这次的这个价格呀，基本上是腰斩的价格 啊。对 啊，非常的合适。 对 啊，要不然您夜宿，而且丰富多彩的活动还管饭 啊， 就这么点钱，那可能就不太行了。 反正带大家体验一下。 是的，是的 啊。 来来来，那这样，杜总，您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呗。 好的，因为我们觉得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听众朋友们都是非常热爱大自然的，非常好的这个游客。那么这一次呢，我基本上是在原有的680加上100块钱帐篷的这种基础上，780块钱，减到了480块钱，那全部都包括了。其实白天咱们对动物园都非常熟悉了哈。这个动物都很快乐，在那儿身姿矫健的这个活动着，这个大家呢就是挺满意的，挺刺激。但是晚上当我们人休息的时候，那些动物在做什么？实际上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哈。我们都说啊，家里如果养宠物的，比如小猫咪，你到晚上的时候，你看它眼睛会放亮，它是放光的。实际上野生动物有很多在晚上的时候，它眼睛都是放光的。比如说啊，像老虎，还有狼和猫头鹰等等这些哈。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眼睛结构跟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眼睛在视网膜后面是有一层反射光反射膜的。那当这个微弱的红外线这个透入它的视网膜的时候，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视网膜往外射出去的。那么它在夜间它的视力就会非常好。你比如说以大老虎为例啊，老虎的视力在夜间是人类的至少6倍以上。所以它晚上的时候特别适合它的活动。那么大家就可以看一看我们晚上在动物园里这个大老虎叫或者这个狒狒叫，它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叫声它有什么样的情感表达。 真的多瘆得慌啊。 可是你别害怕哈，其实有的时候狒狒一叫的时候，他是说哎我的好朋友你过来吧，他是这种表达的。 老虎一叫，哦，小胖终于带人来了 你过来呀 对，咱们可以看看真正的大老虎的管家在晚上谁是大老虎的管家。 哦，好好好。除了这个看大老虎，因为这就算狮虎山的其中的一项嘛。 是我这样从头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说说咱们的整个线路安排。 对对对，比如说这2天一晚上的行程哈，那么我们设计呢，就是当我们即将闭园的时候，也就下午3点钟，大家可以到我们这边集合了。所有的咱们团员呢，就是你在喧嚣的这种感觉即将逝去的时候，你进入到一个非常静谧的自然环境里头。那有，也许你在我们那个园区里林间走的时候，就会有一只小梅花鹿从你身边走过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这是这只小梅花鹿它自然的生长状态，它的环境。它会害怕你，其实你不会害怕它，它会跟你刻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你远远看到它哈，这是我们都市人完全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的，它就 非常悠闲自在的在那边走。然后呢，那如果我们比较幸运的话哈，这一天天气比较好，这个夕阳西下的这个光从树林里折射过来，恰巧你又是一个摄影高手的话，你照几张片子在这儿非常好，能出几张非常好的片子。那么大家集合完了以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个小的破冰的活动。这个破冰活动跟正常的咱们团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针对小朋友。为什么咱们这个活动我们又延长了几天才跟咱们台里确认哈？我们针对小朋友，专业的教育公司呢，他呢机构啊，是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小朋友的破冰，它是充分的调动了小孩的这种活动性爱动啊，然后对知识的这种好奇，它有一个破冰。在这儿我就不具体说了啊，大家亲自报名了以后，哎，对，你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所有的家长你会发现啊，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和你平时在你身边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他惊人的一个潜力，完全不一样的小朋友。 嗯， 那么平时的一个独生子或者是两个小朋友的家庭，他就会见到更多的小朋友，十几个小孩在一起，很快他们就都熟悉了。那经过这个活动以后呢，那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昆虫知识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小课程，这是寓教于乐的啊，就不是那种讲课的。但是我们的老师呢是非常专业的。你比如说我们这里头每期可能不同啊，有中科院的老师，有我们的动物专家，还有专业的我们的一些生物的一些老师，他会给孩子讲一些初级的这种昆虫的知识。 嗯， 那么在晚餐之前呢，这些孩子肯定到这个时候已经按捺不住了。那晚餐之前我们就会有一个叫灌幼的一个小活动，会先让小朋友去做这个活动，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捕幼昆虫的一个先行的一个行动， 就是逮蛐蛐是吧？ 有点像这个，但是呢这个呢更具趣味性。嗯，要不要我形容一下给大家哈？ 可以啊。 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让小朋友真正要动土了，他要有工具去挖土啊。平时我们可能在市区啊，可能小孩玩土的机会不多啊，小孩对沙子都非常的渴望。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设计的这个环节呢，就是他去真正的要挖个坑啊，他会，我们的专业老师会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些捕幼的幼食，放到一个小的罐子里。为什么叫灌幼呢？灌啊，就是灌幼。然后呢，放进去以后，我们还会在这个罐子上放一根这个树枝。然后上面铺一些伪装的叶子，这样的话做完了以后小朋友就去吃饭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在等待着不同的昆虫走到这个罐幼里面。哎，嗯，我们曾经也有小朋友逮到非常稀少的一些昆虫，比如说哈，像大家听说过不甲、蹄钉儿。当然金龟子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哈，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昆虫，那就会它慢慢的走到这个小陷阱里面来了。小朋友这时候怀着这个激动的心情就去吃饭了。吃完饭以后呢，我们会在下一个环节里头让小朋友亲自看这个罐里头捕到的是什么昆虫，然后它的昆虫的特性，因为之前呢可能都会相应的解释介绍过一些，他专门学过。然后呢那这个记忆我相信是陪伴他终生的。然后这是前一天哈。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住宿环境了哈，我们是在一个萌宝大厅里面。平时的时候相信有孩子的家长都是读着故事让孩子陪伴他睡觉的。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了，这会儿是真正的小动物陪伴着你睡觉啊。 就是宝宝陪着宝宝睡。 对，就是 一 些幼儿园的小宝宝都在那儿睡， 小老虎、小狮子， 对， 真就是真的跟他们一块儿睡啊， 对，隔壁相睡啊，隔壁相睡，你不可能抱着他睡啊， 好，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来教孩子们怎么搭帐篷，这是一个自身的技能了，我们会教他。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家长啊，在旁边的时候，你以看为主，以孩子动手为主，这是最好的。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人和孩子就是大概多半天的这个陪伴就在一起了。你就观察你的孩子到底跟你平时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孩子都会比较兴奋哈。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都看过恐龙的电影啊，相关的电影，我们有一个恐龙山。 上次是毛毛牵着我们大金毛，是我们大金毛牵着他走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会让孩子们拿着相应的夜探的装备，然后在漆黑一片的，刚才我说了，人类的这个视力不如老虎啊，老虎高咱们六倍，那人类在没有光源的情况下，它是漆黑一片的，拿着手电呀，它去夜探恐龙山。我们这些恐龙呢，都是自动装备，当你走过的时候，它就会突然的就叫了，然后小孩子们就会就这样就去很兴奋啊，然后整个夜探下来以后，我们曾经有过小朋友说，哎呀爸爸，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候，给他爸爸乐的。 一定会这样，一定会。 对，然后他还可以跟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小恐龙啊，我们还有一些恐龙蛋的设计去做一些合影，那个地方是有光源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一个活动。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刚才夏明也说到了，就是晚上大老虎他叫了以后，他会不会吃我呀？我们去真正的看一看猛兽的管家是谁，我们给他大揭秘一下啊，然后我们会带他去 晚上去看他， 对，会去探访那个狮虎狗狮虎山那边，我们去看一下，然后整个大家非常兴奋的这个晚上基本上就差不多啊，我们预计就能够到9:30左右了，一般孩子到这个时候也该休息了，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呢回到他宿营的地方，然后呢大家就会在这个小的这个光底下钻到帐篷里，和爸爸妈妈就聊聊他这个半天的这个感觉， 挺好，然后大人睡不着，咱们一块儿可以打打牌什么的 啊，斗个地主什么的， 很好啊。 对， 来，这样我们先进两条广告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好多的朋友也在问，究竟怎么报名？一会儿我们再告诉各位啊。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他们的这个报名的页面，说已经提交成功了啊，这个提交成功了，您就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对， 联系完了就说明您已经报名成功了， 是的， 您别着急， 反正我们就是说了，因为这次呢是15组家庭， 哎，是 先到先得，而且呢比如蜗牛啊等很多的朋友说适合多大的孩子呀，我们建议啊最好是4岁以上的孩子，对， 四岁到 12岁， 哎， 4到12岁孩子特别接受这个课程。 是的，因为如果要是太小的话，比如说夜宿的时候搭帐篷，让他自己可能稍微差一点。 哎，是，太大的孩子可能对动物吧也感兴趣，可能他最感兴趣还是晚上打牌的这个阶段。是吧？ 来，那再接着让我们的杜总再说。 哎，说之前我先说说怎么报名。好多朋友在问啊，这个咱们这一次活动的时间是8月4号到5号这2天的时间，晚上是夜宿在咱们的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而且是跟小老虎啊，小哎，反正 跟他们住一块儿， 哎，隔壁， 哎，对， 很有意思。 哎，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啊，您关注我们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推送的 最后一条里边呢，您直接拉到最下边，当然您可以看一看具体的一些项目设置，或者呢您要想报名直接拉到最下边，点击右下角的这个阅读原文啊，依据这个程序吧，慢慢报啊，就能报名成功了。 是的，然后我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会跟报名的这些家庭取得 联系。 对，没报上的也别着急， 对，因为我们这次就尝试，如果觉得还不错，我们可能会再 继续合作， 比如说十一的时候或者什么，我们再来这么一次。 是的，是的， 是的啊，体验一下春夏秋冬不同的咱们北京野生大兴野生动物园，是不是？ 是的。 来，咱接着说吧，这是晚上跟着小老虎睡完了啊，一夜美梦 醒了，醒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基本上。住在景区里呢会有一特别好处，因为我们景区的自驾线，上次夏明走的那条线是非常火爆的， 特别美， 我们只要一开门那个地方就是排满了人，长龙了。 嗯， 那么我们这一个呢，就是用完早餐以后，我们会选择一个非常离小火车近的一个餐厅用完早餐以后呢，他坐第一班车迎着朝霞，他就去走我们自驾线了。 嗯， 然后呢他回来以后呢，我们还会让他基本上做一下这一天对动物，尤其是小昆虫，这个因为相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比较简单， 嗯， 做一个手工的一个总结，实际上就是他印象中的动物是什么样啊。就比如说我现在手中，如果在大家有视频看的哈，就可以看啊，我们就设计大家要做一个蜘蛛，你观察到的昆虫是什么样？往往大家发现是什么呢？我们也是意想不到啊，就是大人做的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纯色的蜘蛛，但是我们孩子心目中的蜘蛛啊，真是五颜六色的。 哎， 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蜘蛛， 什么色都有， 跟我们想象是完全颠覆的。 但是也很可爱呀， 非常漂亮，是吧？它的身体的结构啊什么的都做得非常的惟妙惟肖。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完了以后呢，我们还会特别的为这15个家庭，这次啊我们专门赠送一个亲子游园攻略。 哎呦，这是咱们自己做的呀。 一本书很漂亮。 真的很精致啊。 对， 很漂亮。 这本书里头呢，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科普点。 哦， 大人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会对野生动物知道的那么全，但是这本书里呢，它会有一个地图，有一些动物的介绍，还有一些孩子们互动的地方，他可以把这一天， 还有记录的地方， 我的观察笔记。哦， 对，然后如果我们照了相片以后，我们贴上去这一本书，将来就是这个孩子第一次在大自然里的一个笔记。 哎，真好， 这个真好，是一本非常厚重的画册，不错。 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先介绍到这儿，里边具体的一些细节呢，我们也保留一些悬念。 好， 哎，让您自己去体会。当然，如果您要想去看一下具体的流程，包括时间的话，关注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推送，最后一条里边也有大致的行程和一些报名方式。好吧，非常感谢杜总，谢谢您， 谢谢。 那咱就8月4号见了啊。 好， 我们要先进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看来这个活动啊，大家伙和你一样都特别的喜欢。 当然了， 太有吸引力了。 是夜宿野生动物园这种感觉跟夜宿香山公园这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啊， 哎，是真是 夜宿香山公园，人可能就在外头刷烟的吧，啊，那有什么可玩的呀。但动物园不一样， 那可不嘛， 真的 神秘。 是的，是的。所以这儿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问了啊，适合多大的孩子呀？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现在特惠的这个价格一下便宜了300-480一个人，是一个家庭啊，还是一个人？是一个人。 对。 而且我们建议呢，带的孩子呢，最好是4岁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更合适，因为如果要太小的话，可能相对差一点。 对。 如果太大的话呢？他不知道是不是会更感兴趣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来参与。但是呢，刚才我已经跟杜总就说了，因为报名的人一定会很多，而且是以15个家庭先到先得报满为准。如果要是说哎呀我报名了，但是我是第18个家庭，我这次活动完了报满了，我没法参与了，没关系，我也跟杜总说了，因为跟我们吃喝玩乐节目组合作的这样的活动，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这次当头一次，然后比如说11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组织一次，比如一年组织2次或者3次都可以，啊，所以大家千万别着急。 我估计这样的话，那小动物看咱们都看烦了，或者这些小宝宝，因为咱们不是跟小宝宝一块儿住吗， 是 咱有可能是看着这些小宝宝长大的， 就那小白虎，哇， 哎， 怎么长这么大了， 对，你再过一年，嗨，你哎，就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知道吗？哎呀，挺好的。大家想要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可以关注我们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推送最后一条啊。想要报名的话，直接把它拉到底下，有一个阅读原文，点一下里边就能报名了。 是的，是的， 啊。 然后呢，您如果要是报名成功了呢，您呢别着急，等着他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如果打电话了，您就按照他们的方式，比如说什么时候集合呀，然后包括怎么交钱啊，您就跟他们联系就成了。 嗯， 当然我刚才也跟杜总说了，我说最好如果有可能的话啊，比如说啊，有的家庭报名了，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没有成功，最好也给没有成功的家庭回复一个信息，或者打一个电话跟人解释一下，你别让人就那么等着，这样也不合适。 嗯，对，当然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您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啊，结果呢我们小编没有及时给您回复，您也可以在那个咱们的微信推送底下评论栏里边直接回复，肯定会有工作人员为您解答的。 是的 啊，接下来咱们继续吧啊，其实我也特期待的回来春哥领队， 嗯， 咱们一块玩去， 去那个山顶平台， 去哪都行，看星星 对吧， 看什么都行， 嗯， 对不对，我觉得这我们也借着工作的名义出去转一转， 哎， 没错， 是不是， 反正像咱俩也就周六周日。 哎，来来吧，先回答一下大家问题，有好多朋友发来问题了，咱先说说这个曹凯的八月初自驾6岁的孩子亲子想去山东，有什么好玩的。 要我说山东啊，反正沿着海边都挺好看的，我曾经去过一地儿啊，有可能它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景区，但是我觉得挺好玩，带着孩子，是在山东龙口那附近， 嗯， 有一个叫桑岛的，就是桑树叶的桑， 是那个粉丝的那地儿是吗？ 离那个 这可能又是误传啊。其实龙口粉丝不产在龙口， 是他厂子在 哪？对对对，龙口只是一个应该说中转一个销售的一个集中地儿啊，就反正名气是在那儿了。就是离龙口开车可能也就有个20多分钟左右，就是离他那个城市那个位置有一个岛是要你坐船过去的，是叫桑岛，桑树的桑。然后那块儿我觉得有什么好看的，首先它是那整个岛是一个火山岩的一个形成的，就是沿着海岸的边上都是奇形怪状那种带着窟窿的，有像蝉呀，有什么像那个各种奇，就是这种石头特别漂亮，而且它都有好多海参池，你可以去那儿就看看海参，有好多当地渔民。而且那早晨起来的话，就是他们的渔民就是打完鱼以后，早晨以后他们就在码头上这儿卖，很便宜，而且住也很便宜。就即使这个季节去的话，可能他那个当然住条件可能一般一点啊，就200来块钱。我觉得最让我高兴的就是他的餐，我大概是2-3年去的吧，我不知道现在多少，反正50块钱管够。海鲜、 哦、海鲜、 啊、海鲜就是管够，有这种各种海鲜的鱼，就是真是当时人打来的，包括海螺呀、啊、包括各种虾呀、啊、包括螃蟹呀、啊、 哎哥 管够。 哥，那是哪年的事儿？ 也就2-3年前吧，可能、 啊、真的 真的 哎还行啊。 对，还行，我觉得真是挺值的。就是说如果带孩子玩的话啊，我觉得还是他上岛的话也很便宜，他就是那种轮渡似的、 嗯、 我记得10块钱吧，啊，就很就是当班车似的那种感觉了。 嗯， 啊，我觉得这种地儿，我觉得挺适合。那当然还有别的，那是有名的景区，那就太多了，包括到青岛，包括到那个那烟台，反正这一串，我就都可以了。 嗯，好啊。工行这个陈朋友啊，他说了，京郊周末带孩子去2天，去哪儿玩比较好呢？他也没定东西南北。 我觉得你说带孩子，这可能孩子大小可能有关系。 对， 就是说要什么有什么玩的，我觉得玩的北京郊区现在越来越多建设的东西是跟孩子相关的越来越多。 嗯， 啊，例如密云那边就是这前年刚新建的，有一个叫松鼠谷的， 嗯， 就是这个里边就长就是养着很多很多松鼠，但是松鼠不是一个品种，好几十个品种，而且你可以让孩子呢拿小瓜子去喂这些松鼠，而且里边有小乐园，也有住宿地儿，也有吃饭地儿， 嗯， 我觉得就可以。还有像那边就挨着它不远，还有一个叫蜜蜂大世界的，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摇蜂蜜，可以做蜂蜜的那个肥皂，然后就是很多跟蜜蜂相关的一些产品，还有展览，还有人给你讲解。 嗯， 我觉得像这种，我觉得就没问题。还有像那个那边像密云这条线上，还有一个那个首云的铁矿的一个博物馆，就是过去首钢的一个矿山的那个。如果是孩子稍微大点的话，你要讲解一些跟科学跟博物相关的，我觉得也没问题。 哦， 而且再往下一点，紧挨着就是张裕爱妃堡，那有葡萄酒庄园，可以带孩子们采摘，甚至他们有时候经常做一些亲子活动，带孩子们去采葡萄啊什么之类。我说的用脚采，酿酒那个，反正就类似这种活动吧，他们也会经常来组织一些。那我反正像是密云那条线，我觉得都有跟孩子相关的就挺多。 嗯， 啊，就是其他地儿也有，像如果要是那个特别小的孩子，例如像南宫那温泉水界那边有那个有一个热带的雨，就是那个叫五洲热带雨林似的，然后里头我觉得适合3岁左右，3岁到5岁的。 嗯， 它有什么花果山呀、啊、什么水帘洞啊，里但名字是这个，但是里头其实是各种游乐设施啊。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或者孩子我觉得最喜欢的，有一个就是考驾校似的，那个你就一个小车，里边有红绿灯啊，有警察呀、啊。 但是就是孩子玩的。 对，孩子玩的，这时候偏小点，3到5岁的啊，就看您这孩子多大，然后我就选择不同的这种亲子的设施。而且我还知道的话，嗯，像大美儿童啊什么之类的，在那个稻香湖景有自己的那个号称不插电的。 嗯。 而且马上可能7月份，他们7月底吧，应该又在那个房山那边又要新开一个。就是原来的矿山改造的大型的，里边有住宿有餐饮有亲子的这些很多设施，我觉得都是值得带孩子去的。 嗯， 孙玉琪就说了，没错，桑岛火山岩地貌好玩，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好、哦、还是这价格， 无食海鲜随便吃，早饭。 对，我觉得真是特别便宜，而且没什么游人、 啊、 我觉得那地儿、 啊、 景色又好看，拍照片也好看。 好好好、嗯、好 好。蓝色多瑙河说了，8月中旬想去北极村呼伦贝尔阿尔山，请教一下各位，是北京出发直接北极村，然后去草原，还是我反着走？ 那这个吧，我因为我没往那边走过，说实话，我觉得，感觉正反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吧，应该是， 嗯、 就看你的时间安排了，应该是。 他估计是不是想就是飞过去啊，然后再往回开？ 那你车怎么办啊？是在那边当地租车吗？你开到北京？ 对啊， 嗯， 啊，行吧，都可以啊。来，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是岁月静好啊，他说了，一个妈妈带个孩子想去长岛，八月上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妈妈没有出过远门啊，这个长岛啊，也还不错，岛屿啊，觉得没出过远门，您就记着什么身份证啊、护照啊，千万别丢了啊，孩子的东西都置办齐了就行了。哈、啊，没什么可建议的。 嗯， 一帮大男人带孩子出去，可能不太那个什么哈、啊。来，孙玉琪说了，山西长治壶关大峡谷，还有那个陕西靖边的波浪谷，还有秦皇岛最美的小火车，这几地儿都不错。嗯， 最近这波浪谷好像特别有名。 哦，是 是什么地方？不知道 啊，陕西那边，它就有点跟那个、就是、 拍出来跟美国那 对美国那羚羊谷是特别像， 是吗？ 对，也是那种大波纹，也是那种沙粒，那红沙那种。 它的那个地貌是一样的。 然后开车穿越，就那种西部的感觉。 他听说那一片，他没有 在外围走一走 啊、哦， 拍出来的那个是得人走进去的 啊、哦， 哎，车走不进去， 车不进去、 哦 哎。对，但是那种感觉很像。你要是光看他局部的照片，真是很美，就跟那个羚羊谷那个真是特别像。 嗯，来看看西，他说明天我就要带两个孩子去塞罕坝。 嗯， 这个前段时间特有名哈，有需要注意的吗？还有推荐个线路呗？看来也是自驾。 塞罕坝的话，就其实是刚才说的，承德一直向北，然后呢、 嗯， 反正现在路好走的多了，大部分都是高速。就是如果要是愿意的话，就看你时间多少啊。但我觉得这沿途，例如，承德，我觉得肯定避暑山庄、外八庙、棒槌山，我觉得值得去，因为太有名了。就应该如果是路过，我就可以在那儿住一晚。然后再有的话，往北再走一点的话，那边有一个那个毛巾坝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话有一个风水湾温泉大村，它有既有温泉又有戏水乐园，而且那个毛巾坝景区的话，号称是，那个承德的那个河叫什么五列河的源头， 嗯， 然后自然景观，尤其到了山顶上九寨楼，那个野花鲜花遍地。在它的山脚下还有一个专门负责漂流的有一条河谷，那个漂流也特别特别刺激，就反正那感觉你下去一定是全湿的啊、一定穿泳衣得进去，要不然你衣服全都得湿，就是这条线，然后再往北，然后就可以到那个就是那个塞罕坝那边啊，这基本上这一条线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这个要是全都去的话，我觉得得三天吧差不多啊。 哎，现在这种桑拿天去白洋淀会凉快吗？ 如果要说白洋淀的话，其实你要反正沿途，除非你到了河里头的话，湖里头的话会稍微的凉快点。 就是您说到垫子里头， 对，垫子里头，然后外围可能都差不了太多。然后那边的话，就是要如果住宿的话，一般就是荷花大观园，还有就是那个原来 庆阳， 对，庆阳就是这两个住宿的地儿。 嗯 嗯，有朋友问了，说我想问一下春哥，有没有能钓鱼又能让孩子玩的好的地儿？最好吃住条件要好一点的。 这个钓鱼现在可能是一些问题，现在有好多水库啊，反正可以钓。如果说住宿条件特别好，又边上紧挨着有钓鱼的，例如平谷的有叫中信金陵的，他那个酒店能达到五星，他门口就是一个小水库，反正但是那个是单花钱，你可以钓鱼什么的，而且他也有些亲子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可以去往平谷走。这个地儿是档次比较高，反正相对来说。 嗯， 小陈儿说了，哎，刚才老师推荐那吃海鲜特便宜那海边是哪儿来着？在山东，那个地方叫桑岛啊，跟出那个 龙口， 哎， 粉丝 出粉丝那地儿很近， 哎， 但是你得坐着10块钱小轮渡上到岛上去，又玩又能吃人家的早餐，50块钱、随便吃啊。 嗯，好，这个也感谢这位朋友，这是荣啊，荣说了，说长岛我去过啊，很好玩，火车到蓬莱坐轮渡过去啊，千万记得一点，晚上别下水，可滑可滑了。我还以为是那个 啊，长岛不是国外吗？ 我也以为是纽约的那长岛呢。我说带上护照，这您就带身份证就行 了。 哎呀，这长岛那 原来是山东了。哦， 都好玩，都好玩啊！ 好啊，这个另外还有这位朋友，这是哦，这个开心就好。下个月啊，北京出发，高铁三天，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儿？ 先定个目的地吧，三天坐高铁，河南可以去啊。 我觉得要三天的话，北京就是人大部分地儿都能去了，要包括那你说山东、山西这些地儿 都可以， 再往南一点，甚至上海。 他说那个他家乡都可以、嗯，就一直可以去。我说我特想去那叫什么玉渡山还是哪儿来着？那叫 云台山、 啊，云台山， 云台山、 嗯、多好、 啊啊。那是河南吗？ 对、啊。 包括其实到黄山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行 啊，也没问题。 对，现在高铁很牛啊， 关键是高铁跑得太快。 是 啊，是吧、嗯？基本上您到上海就才5个小时， 没问题。是 对、嗯，想去哪儿去哪儿吧。啊，小飞扬说了，带着2岁多的娃去北京周边或者是附近海边玩，有好的亲子酒店推荐吗？ 亲子酒店只要说好，反正我觉得档次都比较高。 嗯， 要海边的话，像那个那边的阿尔卡利亚、什么热那亚、什么，还有一个叫华园的吧，还是华中园，反正就是那几家吧。反正海边最近新开了好几家5星级左右的、 嗯、 这种酒店，还有卡拉麦的、那个。 卡拉麦的，对， 我觉得都很牛。但是就是看您的资金啊，我觉得基本上像这季节的话，得1-2000差不多，而且订不上。 而且最好是平时的日子，嗯、您别赶上5、6日周末的时间，可能就难了。 对，你很难订得上房，基本上得提前2周以上，就半个月左右吧。 是的，是的， 行，嗯。 ZK 说，刚才嘉宾说的南宫温泉水边可以孩子玩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 南宫温泉找玩水的南宫，他有 就您说里头还开小汽车，交通规则、 那个、叫五洲植物乐园吧，应该是叫五洲植物世界还是叫五洲什么？就反正就在南宫温泉那个、嗯， 反正据说里头可大可大了， 非常大。而且那里头要说小孩还有一个特别吸引他的，就是那个鹦鹉园。好几上号称是几十种还是上百种的各种各样的鹦鹉就在您身边飞来飞去，然后小孩只要伸着手，那小鸟这鹦鹉就能飞到你手上，你可以去喂它。而且还有那个鹦鹉表演，还有以前特流行的什么奶嘴鱼，类似这种东西都是小孩反正爱玩的。所以如果你要孩子，我认为8岁之前吧，3岁到8岁最适合这种地儿了，待一天可能不烦、 啊、 但是您可能得花好多钱，因为好多活动单收费 啊， 那除了门票以外，那可能还有一些单收费的地儿。 嗯，好，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说了这么多了，最后就剩大概3-4分钟的时间。 嗯， 要不咱还是推荐两个能避暑的地儿吧， 就是真凉快的地儿， 就像崇礼那地儿，我觉得特好， 就是一出关突然之间就哇， 哎，干爽， 哎呀，凉快了，凉快了， 哎，特清凉。 哎，要不然我介绍一个，就前天我走一条线路啊， 嗯， 我觉得这个适合那个孩子稍微大一点，就10岁左右， 就是上初中。 对，初中左右的，为什么说是这样？这条线路呢，是其实离北京也不算太远。我基本上从密云出，然后进入河北的兴隆，然后从平谷回，绕了这么一圈，等于东边的一个小圈。然后这几个地儿，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的好地儿啊。一个是那个要是从那个京承高速，应该是从大橙子那口出来，然后走密兴路，就是密云到兴隆的。这条路上呢，我觉得。我去的有一个最吸引孩子的地儿，有一个叫观星小镇的地儿，在兴隆。然后因为兴隆有一个全国最有名的，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天文台，特别牛，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得见。那个有非常多的中国一个重大的一些天文的一些发现都在这儿。现在呢，它有一些亲子的活动，但是必须得预约啊，没预约不进不去。然后它会里头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就是2.16米的有一个那个天文台，就是它那个口径啊。然后你可以带着孩子们上去以后，专门的人他会给你讲啊，这个天文台里头一些故事发生的一些东西，它怎么的运作，而且能带孩子认识各种星系啊，或者一些活动啊，做里头一些策划的一些东西，而且景色还特别特别漂亮。 我觉得这个地儿就挺好，而且它在山脚下呢，就是说真是有一个观星小镇，有一个自己的观星的小博物馆，那里头也有各种星系的一些讲东西，而且拍照片特好看，在那个小镇里头，我觉得你可以带孩子，就稍微大点的可以去。然后另外的话，它离那个雾灵山也很近，雾灵山自古就是反正咱们的清朝的这个风水禁地，北京的话应该说水最多的，天然水最多的就是雾灵山了。从兴隆走的话是它的南门，你可以开车直接到山顶，那地儿特别适合看云海日出啊，这个地儿我觉得也挺适合，而且那个极其凉快，你要这冬天的话你要看日出恨不得得租大衣早上起来，很凉快。然后在那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再往下走的话，我觉得就刚刚开业不久的号称叫塞北江南水镇，你听这名儿，就是等于它有关外的这种感觉，但是又有江南水乡的这种柔美， 嗯 啊，小桥流水，而且那种徽派民居，而且那边的新开酒店阿尔卡迪亚，那个阿尔卡迪亚酒店也在那边新开了一个，我觉得出门就是，而且这水镇是免费的，不用花钱 哦， 啊，你可以随便看， 比密云的那个来的实惠， 对，那个比较贵。然后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是喜欢探秘的话，嗯，咱们小时候。可能比我还得稍微大一点，有个老电影叫《青松岭》的， 嗯 啊，就是在 老钟书， 哎，对，就是那个赶马车那个，然后这是他那个电影的诞生地，还你甚至还可以找到那棵老松树去，然后你可以探秘，而且这地儿还有一个小地方也是不花钱的，但是它名字特牛，叫京津第一泉，京津，就是人家你看北京和天津的第一泉，很牛。啊，如果你要是愿意探秘的话，你可以当地老乡可以带你进去，那个山谷非常的漂亮，那泉水也很好，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景区，你可只能找，但是这个石碑京津第一泉是过去就有的，不是说现在的人给封的，它其实呢是就是那个北京五大水系之一的居河的源头， 嗯 啊，居河的话其实是到平谷，从平谷再往南走到那个济运河那个水系啊，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去品他们当地人真在那里喝那个泉水，我没敢喝，但是我摸了嘛，真是很凉快，很清凉，非常清凉。然后这个也挺好，而且从那个地儿呢再往南一点呢，就是著名的黄崖关，啊，这是古长城，啊，而且长城的话，它里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看的，就是凤凰楼，是在一个独立的一个山包上，一个其实就相当于黄崖关前哨，就一个岗哨似的，但是这个楼呢跟别的敌楼不一样，它是圆形的。啊，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看的，这重新又修复了一下，然后我觉得也可以非常值得一去观赏。啊，从那儿回来的话，然后就路赶青海湖，反正这季节去青海湖就平谷，我觉得挺好。嗯，就满路上回来的话，全都是卖桃的。 哎，行， 对对，我觉得回来一般，反正像我媳妇儿，只要去了郊外，一定要抄回点东西来。哎，现在这桃基本上是早期的桃，就都基本上都熟了。 明白 啊，我觉得你可以买点桃啊，甚至当地的一些秋黄瓜呀，嗯、还有他那个老玉米啊，哎，抄回点来，顺路就回家了，挺好。 嗯、 这条券上， 嗯， 听起来生活多美好啊！ 真是， 那也只能听听了。 周末小长假可以转一圈， 可以走、 哦、是吗？ 对吧？ 嗯，具体实践就交给你们了。好吧，谢谢春哥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快乐。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抓不住鸟儿，终于。 向前，穿行在云间，看那点点